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硬着头皮充好看，你挨打我可心疼呢。 谢谢你了，我的好人。 马特推走了杨凡。小文纳闷地看着他们，你和杨凡是什么关系啊？ 杨凡呐，一直追我，我一直没点头。 真没想到离婚男人还这么抢手。 主要是我比较随和，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比较轻松。 我却感觉你是个很强硬的人。 也许我骨子里强硬，但是我属于外圆内方。 大言不惭。 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小会议室睡觉去了。 让你天天睡小会议室我不落忍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屋睡吧。 那你去哪儿睡啊？ 我就睡你身边啊。 你不怕我侵犯你啊？ 如果是我自愿的就不算侵犯。 马特转身想走，小文一把抱住马特，把脸颊贴在马特肩膀上。 马特，你有没有想过吻我？ 没有，我只想快点出去。 你为什么老躲着我？ 因为我有对象，一个如花似玉的云南姑娘爱着我，我也爱她。 不就是那个夏佳丽吗？你们不合适，就算你们结了婚，将来你也不会幸福的。 我跟你结婚就能幸福吗？ 当然啦，我会让着你，夏佳丽则不会。 可是周瑜打黄盖呀，打得愿打，挨得愿挨呀。 小文推开了马特， 走吧，愿意挨打就去挨吧，今天晚上我不留你了，没劲。 谢天谢地，马特急忙出去了，随手把门带上。小文气恼地把桌子上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全滑了在地上去了，但停了一会儿又都收拾起来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，花店的女老板，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小文碰了钉子，杨帆会如何劝慰小文？马特母亲生病了，马兰兰细心地照顾他，小瓜在库房搞破坏，马特将如何收拾他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